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您好，我是主播清瑞。今天是2021年12月12号星期日，机动车不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今日头条，我们来关注中国入世20周年，中国与世界实现双赢。 京城京市您将会听到海淀区开设新冠疫苗接种周末儿童专场，接种点变身童趣乐园。 东城将开展钟鼓楼、前门大街等地区环境整治，推进中轴线风貌。 国内方面，我们会关注钟南山预判中国今年有望达成群体免疫目标接种率。 我国具备及时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输入病例的能力。 8点开始的国际方面，应战奥密克戎，日本即备10000间隔离房。 8点10分，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港澳台侨同胞同共建北京奥运场馆纪念展节目。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郑磊和清瑞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皆是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进入今天的今日头条。12月11号，中国迎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纪念日。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一大外资流入国，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 把时间拉回到2001年，当年11月1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幕锤落下，全场起立，掌声雷动。12月11号，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第143个成员。时任世贸组织总干事的穆尔感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这一机构真正成为真正的世界性贸易组织。 世贸组织简称 WTO， 是一个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组织。这个机构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其成员之间的贸易额占世界的绝大多数，被称为经济联合国。因此，世界贸易组织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完整的、更具有活力的和永久性的多边贸易体制。 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数据。加入世贸组织的20年来，中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6位上升到第2位，货物贸易从世界第6位上升到第1位，服务贸易从世界第11位上升到第2位，利用外资稳居发展中国家第1位，对外直接投资从世界第26位上升到第1位，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从2001年的0.51万亿美元发展到2020年的4.65万亿美元。 可以说呀，20年来，中国全面履行了入世承诺，不断的扩大开放，激活了中国的发展，也激活了世界经济。那么，加入世贸组织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都带来了哪些改变呢？我们不妨通过一个事例来体会一下。 20年前，一辆桑塔纳汽车售价是20-30万元，对当时月均收入几百元的国人来说，无疑是奢侈品。如今购置一辆私家车已经是寻常事儿，这就要归功于中国入世。从那之后，外国投资者得以到中国建厂，大大提高了中国汽车的产量和质量，同时居民收入也不断增长，让普通百姓有了消费能力，也让我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 其实啊，早在1986年，中国就开始申请恢复总协定席位，最终经历了15年的漫长谈判，才在2001年加入 WTO。而当时呢，中国加入 WTO 也有不少的杂音，美国还出版了一本畅销书，预测中国即将崩溃。 他们认为呢，加入世贸意味着中国传统的经济体系将面临崩溃，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吃完，整个经济将被全球的跨国公司彻底冲垮。 但是这个预测不仅不准，中国还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2001年这一年，中国的货物贸易总额为4.22万亿元人民币，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仅有4%。到了2020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为32.16万亿元人民币。20年时间，中国的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从4%提升到17%以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中国市场也成为了推动世界贸易增长的重要力量，贸易伙伴逐渐多元，东盟、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成为中国前五大贸易伙伴。可以说，入世20年，中国已完全履行了加入 WTO 的承诺。一起来听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寿文的介绍。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周年。实际上呢，这个在加入世贸组的时候呢，中国有一个叫加入议定书和一个加入的一个工作组报告，这两份文件呢规定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需要履行的义务。那么这两份文件都确定了中国需要履行 WTO 义务的一个时间表。那么实际上，如果大家对照这个时间表的话，我们早已经完全的履行了世贸组织规定的对中国的义务。我们所做出的所有的承诺也应该说得到了完全的履行。就我们进口的关税在入世的时候是15.3%，而且现在今天中国进口的关税总水平只有7.4%。低于所有发展中成员，接近发达成员的水平。对此呢 ，WTO 的先后几任总干事，以及 WTO 的广泛的成员都对此充分肯定和广泛的认可。 20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接近30%，货物贸易从世界第6位上升到第1位，服务贸易从世界第11位上升到第2位，在华设立的外资企业超过100万家。2020年，外资来华投资同比增长81%，中国持续扩大开放，释放改革红利，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这些看似枯燥的数据都是咱们中国不断打开国门的过程。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 GDP 是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呢，包括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 GDP 也呈现增长趋势。此外，中国也带动了一批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实现了中国与世界的双赢。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京城京事，我们先来关注海淀区四季青镇在区新冠疫苗接种的统筹下，开设了周末儿童疫苗接种专场，积极开展3到11岁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四季青、万寿路、香山、田村路等29个街镇各出奇思妙想，营造美好接种氛围。专场接种点变身温馨的童趣乐园。我们一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发回的报道。 特别勇敢。 海淀区四季青镇临时疫苗接种点的接种区，3岁半的小小男子汉一边求妈妈抱抱，一边发出了勇敢宣言：“ 我一点也不哭哟，特别棒！咻一下就病毒给消灭掉了。” 为了帮助孩子们克服对打针的恐惧，四季青镇在接种点大门口设置了五彩气球拱门，跳跳虎和维尼熊两个大型人偶也忙碌地跟小朋友拉手打招呼，签订知情同意书。区域四季青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医师马宇杰建议家长，有什么问题在这个区域就咨询好。 如果说孩子在感冒期间能接种疫苗吗？ 如果是感冒后期，基本上快好了，这是没关系的。孩子这个时期嘛，比如咳嗽啊，一咳咳半个月一个月都不好，那你比如说都后期，不是那种急性发作期，这都是可以接种的。如果你现在正在服用抗生素类药物，建议停药1周再来接种。如果孩子接种之后呢，有一点低烧38.5度以内呢，那建议多喝水休息2天都没有好，或者是有其他症状出现才建议去就医。38.5度以内，这个算是一般的反应，不算是不良反应。 绝大多数小朋友打疫苗的时候都表现勇敢，没有哭。少数哭泣的孩子刚走到10几米外的留观区门口，就立刻被小丑送来的气球吸引了注意。 谁打疫苗了？最勇敢就是在没哭吧。好棒，真厉害，来里边。哎，

针对新的变异病毒奥密克戎，吴良友说，目前来看呢，奥密克戎变异株是否比德尔塔变异株具备更强的传播力和免疫逃逸风险，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但是奥密克戎变异株不影响我国现有的核酸检测试剂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我国监测体系具备及时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输入病例的能力。 据合肥发布官微消息，安徽合肥一名次密接者因为多次拒绝接受集中隔离被刑拘。 近日，合肥市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接到外地疫情防控部门通报，称次密切接触者张某已经返回合肥市。按照防疫工作的规定，市疾控工作人员多次与张某联系，督促其按照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进行集中隔离。 张某在明知自己属于次密切接触者的情况下多次拒绝接受集中隔离，给市疫情防控工作带来风险隐患，在经过疾控公安机关多方查找之后，才将张某按规定予以集中隔离。隔离期满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公安机关对张某处以行政拘留。 另外，据杭州公安官微消息，因确诊病例庄某在接受医学流调中多次没有如实的反映与他人的接触史，致使另一名无症状感染者没有被及时的隔离管控，拱墅区公安分局昨天依法对庄某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侦查。 我们也提醒大家，疫情防控不放松，人人有责共担当，大家要自觉遵守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全力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昨天，浙江省金华市非营利性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政府指导价确定了。 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公众号的消息，金华作为浙江开展双减工作的试点市，成为全省第一个正式公布非营利性学科类培训机构收费政府指导价的地市。与之前金华市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十人以下班型费用的基准价变为每人每课时45元，比征求意见稿中的价格调低了5元。 根据通知，金华将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班分为3种班型，10人以下、10到35人、35人以上，基准价分别是每人每课时45元、40元和30元，上浮不得超过10%，下浮不限。另外，标准课程时长为45分钟，实际时长不一样的可以按比例来折算。 另外，衢州市也发布了关于制定衢州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标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衢州也将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班的班型分为10人以下、10到35人、35人以上这3种类型，基准价分别是每人每课时55元、45元和35元。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近日发布 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监测分析报告。报告指出， APP 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7类隐蔽问题仍然需要紧盯不放。 根据介绍， APP 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的问题有7种情形：一是敏感权限声明超出必要范围；二是权限索取超出必要范围；三是收集数据的敏感性超出必要范围；四是收集数据的具体内容超出必要范围；五是收集方式超出必要范围；六是收集的频率超出必要范围；七是收集的场景超出必要范围。 今年国家网信办已经针对7类超范围收集行为进行了重点整治，包括超范围收集用户通讯录、精确地理位置、短信、通话记录等在内的一大批违法违规问题得到治理。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下面呢，我们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黄书印。黄工你好。 你好，主持人。 黄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 哎呀，好的。目前咱们大部分地区呢是有23级的小北风，山区呢阵风明显一些，有5、6级吧。那么今天白天呢，北京还是主要受冷空气影响，高空呢都是西北气流。所以啊，今天还是以晴为主的天气。由于这个冷平流比较强呢，抵消了辐射升温的作用，白天最高气温现在预报的仅有0上的4度左右。由于这个冷空气影响，大部分地区呢还会有3、4级的偏北风，平原地区阵风呢有5到6级，山区的阵风啊有7到8级。目前呢正处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之中，可见呢今天的天气啊气温比较低，风也比较大，还有明显的风寒效应。所以呢，出行的朋友重点就是要注意防风防寒。 根据目前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啊，中午前后呢，这个大风风力啊会逐渐减弱，到下午的16点前后将逐渐转为啊西南风2到3级，那么这一轮大风的天气影响也就结束了。那么今天夜间呢还是晴天，有南转北风呢1到2级，天气条件啊逐渐转为静稳，有利于辐射降温。那么入夜后啊，气温会快速下降，最低气温预报呢，平原地区在-6度左右，山区呢在-8度到-10度之间，气温低，天气呢还是比较寒冷的。那么有出行的朋友啊，重点是要注意防寒保暖。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啊，下周的天气趋势呢，目前来看下周三天空云量还比较多，其他几天呢都是阴晴为主。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下周四还有下周日啊，有一些弱冷空气会影响北京，目前来看啊，风力呢不是太大。那么下周气温的预报呢，最高气温预报是在-4度到-7度之间，最低气温呢预报的是在-4度到-7度之间，对，到-4度到-7度之间。可见下周的天气啊，应该说对交通出行、户外活动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呢，寒冷是主要的天气表现形式。那么有出行啊、户外活动的朋友，重点呢就是要防寒保暖。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黄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再见。 好的，再见。 好，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4级，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4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影响，扩散条件非常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 登山气象指数，风力较大，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 洗车气象指数，今天京城北风明显，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后面的精彩节目。 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快递员、送餐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北京工会邀您入会了。加入工会，暖心服务有保障，权益维护有渠道，技能培训有发展。登录北京工会爱护员小程序即可便利入会。 你的冬奥徽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英国政府呼吁公众应尽可能的居家办公，在拥挤或封闭的空间中始终戴口罩，定期洗手，以及在感到不适的时候呢进行隔离和检测。这些措施对今年冬天降低疫情影响至关重要。 再来看看日本的情况，截至到目前，日本确诊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累计达到12例。为了备战奥密克戎毒株可能带来的新一波疫情，防疫部门紧急准备了10000个房间，用于隔离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日本11月30日报告首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从纳米比亚出发的男性外交官，已经完成了新冠疫苗的全程接种。抵达机场的时候呢，没有症状。经过基因分析，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确认这名男子感染了奥密克戎毒株。 日本第二例到第四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分别有秘鲁、意大利和尼日利亚的旅行史。根据厚生劳动省的最新政策，一旦发现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与感染者搭乘同一航班的所有乘客都将被认定为密切接触者，需要在政府指定的隔离设施内接受14天健康监测。 日本迄今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了17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了1.8万例。根据共同社的数据，日本已经有超过75%的人口完成了2剂新冠疫苗接种。 把视线转向韩国，昨天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通报，韩国过去一天新增新冠死亡病例80例，创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总统文在寅对疫情形势表示担忧，呼吁尽快为老年群体接种加强针，防止死亡病例数进一步攀升。 韩国新冠疫情趋紧，连日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都在7000例左右高位。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的数据显示，截至11日，韩国81.1%的人口已经完成了新冠疫苗的全程接种，11.8%已经接种了加强针。 随着疫情告急，韩国政府不断缩短接种加强针所需要的间隔时间。起初，疾控部门要求加强针接种间隔为6个月，随后将60岁以上老年人和高风险设施工作人员的接种间隔缩短到4个月，50多岁人群接种间隔缩短到5个月。韩国政府10日宣布，18岁以上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者，满3个月就可以接种加强针。 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近70%的韩国人认为政府实施的解封计划增加了新冠病毒的传播风险。近半数调查对象认为政府对病毒传播风险加大没有做充分准备。其中58.1%的人指出医院床位严重不足，29.8%的人认为应增加治疗重症患者的人手。 韩国政府上月开始逐步解除防疫限制，计划分3个阶段恢复日常生活。第一阶段启动之后，新增确诊病例连日居高不下，危重和死亡病例连创新高，重症监护病房床位使用逼近饱和，加上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来袭，解封被迫暂停。 日前，英国高等法院推翻了地方法院的裁决，允许美国政府引渡维基揭秘网站创始人阿桑奇。阿桑奇的未婚妻随即表示会向英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英国一名地方法院法官今年1月作出裁决，拒绝美国引渡阿桑奇的要求，理由是阿桑奇患有抑郁症等精神疾病，被引渡到美国后面临着比较高的自杀风险。但是美国政府代表律师今年10月向英国高等法院提起上诉。 美方在上诉文件说，美方向英国提供了一整套的保证，以解除英国法官的担忧。美方承诺，阿桑奇被引渡至美国后，在接受审判前不会被关押在安全等级最高的监狱或处于严密隔绝的状态。如果定罪，可以被允许在其出生地澳大利亚服刑。 12月10日，英国法院作出裁决，宣布美方上诉成功。不过，阿桑奇还可以上诉。他的未婚妻表示，阿桑奇的律师团队将向英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现年50岁的阿桑奇目前被关押在伦敦安全系数最高的贝尔马什监狱。阿桑奇创办的维基揭秘网站2010年曝光了大量关联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外交电报和美军机密文件，揭发美军的战争罪行。他本人随即深陷官司，受到美国17项间谍罪名和1项不当使用电脑罪名的指控。 其他方面，我们再来看，近日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发生一起严重车祸，一辆塞满人的货运卡车出车祸，导致至少54人死亡，54人受伤，死伤者大多都是前往美国的中美洲偷渡移民。 据初步判断，由于人数超载导致失控翻倒。

体育类的，比如说我们的北京市青少年高山滑雪锦标赛在我们的万科石金龙滑雪场举办。今年的世仆园的冰雪嘉年华来说呢，我们又增加了亲子冰雪运动会这些系列的项目。另外呢，我们还有反季节的采摘，包括我们的温泉资源以及民宿资源，也欢迎大家到张山营来体验冰雪、泡温泉，同时到民宿当中参与我们过大年的系列活动。 近年来，张山营镇确立打造冬奥冰雪小镇发展思路，冰雪运动产业发展迅猛。据侯小颖透露，未来张山营镇有计划再添一座大众滑雪场。 除了我们现有的冬奥场馆以外，石金龙滑雪场再加上未来我们在山上还要再建一个大众滑雪场，这样的话呢，也能够承载更多的我们的滑雪爱好者。这个呢，正在做前期推动前期的一些工作。 近日，天宫课堂第一课正式开启并面向全球进行直播。神舟十三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中国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在中国科技馆设置地面主课堂进行天地连线，演示微重力环境下物体运动、液体表面张力等现象，展示中国空间站的工作生活场景。 从昨天起，中国科技馆地面课堂活动正式对公众开放，包括角动量实验、浮力实验和表面张力实验三个部分，聚焦天地对比。活动场地提前准备了丰富的实验道具，观众在科技辅导员的带领下亲自动手体验科学的乐趣。 这次活动分为上午、下午各一场，您在购票之后呢，可以到活动现场扫码预约参与。 有从大兴机场出行的旅客注意了，位于地铁草桥站内的大兴国际机场草桥城市航站楼前几天新设置了东航专属柜台。截至目前呢，这里已经有三家地服代理机构入驻，能为南航、东航、国航、首都航空、河北航空、厦航等多家航司旅客提供直机、行李托运以及其他必要的差异化服务。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文化娱乐资讯，我们来关注，主题为永葆赤子心，共圆中国梦，港澳台侨同胞共建北京奥运场馆纪念展昨天在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揭幕。纪念展以图片、视频、实物等形式展示了港澳台侨同胞捐资共建迎接冬奥等方面的内容，彰显爱国情怀，凝聚人心力量。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大放异彩的国家游泳中心是由35万多港澳台侨同胞共同捐资建设，现在它又将从水立方华丽转身为冰立方，在北京冬奥会上大放异彩。由此，北京国家游泳中心也成为了彰显海内外中华儿女爱国主义精神的时代标志。 我们再来看演出方面，央华戏剧推出的经典戏剧演出集《你和我剧场奇妙七部》本周末在顺义大剧院首演。这一作品容纳了剧作家曹禺与万芳的七部经典戏剧作品片段。首演之后，剧目还将会在中国教育电视台面向全国大中小学生进行播放，并在明年展开全国巡演。 你和我剧场奇妙七部是由曹禺先生的女儿著名编剧万芳担任戏剧顾问，包括冬之旅、原野、新原野、北京人、日出、你还弹吉他吗、雷雨在内的七个片段依次呈现在舞台上。 全剧节奏紧凑，结构巧妙，既独立成章又浑然成篇，立体生动地勾勒出近现代中国人的心灵图鉴。这部剧将在本月23号通过中国教育电视台二频道播放，月底也将会在新浪微博进行面向全社会的线上播出。 同时，另一部央华版的舞台剧也已经开始售票了，《如梦之梦》9周年巡演即将在本月的22号到26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如梦之梦》是21世纪初期华人剧场最受瞩目的话剧之一。 央华版《如梦之梦》是2013年在央华戏剧总制作人王可然的规划制作下诞生的，已经连续8年巡回演出，成为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文化事件之一，也是编剧导演赖声川最惊人的作品之一。 这次2021年保利央华《如梦之梦》开启9城巡演，由陈丽美、张瑞担任执行导演协作完成，演员阵容包括许晴、冯宪珍、黄璐、孔维、葛欣怡、肖战、张亮等人。 在特殊的时间节点，保利央华《如梦之梦》完成独属于9周年的一次舞台构建，让当下更多的人感受到戏剧作品的时代关怀，感受到它与当下时代和人的关联及对其的抚慰。也欢迎大家在遵守疫情防疫要求的前提下去看一看这部剧。 根据美国著名作家约翰·斯塔贝克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改编的同名话剧《人鼠之间》将被首次搬上中国戏剧舞台，舞台剧将于12月16号到21号在鼓楼西剧场上演，也由此正式拉开鼓楼西冬日巡游演出季的序幕。 1937年斯塔贝克发表了小说《人鼠之间》，并凭此一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斯塔贝克创作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梦故事，来源于孤独、悲哀、令人无能为力的现实，也讲述了梦想、拥有与失去。 作为鼓楼西今年推出1+1青年导演戏剧制造计划的重要作品之一，这也是鼓楼西戏剧首次将这部经典作品制作成中文版。这部剧由曾经指导过鼓楼西经典话剧《丽南山的美人》的导演张彤执导，五位青年演员在剧中将分别饰演九个角色。 据了解，在《人鼠之间》演出之后，鼓楼西冬日巡演演出季还将会陆续上演《降 E 大调三重奏》《枕头人》《丽南山的美人》等多部舞台作品，演出已经在大麦网全面开票。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年末新戏《极简创造》12月25号将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假日经典小剧场首演。这部不依托剧本进行创排、用简单的材料打造表演主体的全新理念儿童剧，将为观众营造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 《极简创造》将把观众带入一位环卫工人的梦中，废旧物品堆里的小物件化作一只可爱又充满好奇心的精灵小黑，身着人类的废旧衣物，在同样是由废旧物品打造的海洋世界、昆虫世界、动物世界和人类世界中经历一场奇妙的体验与冒险。舞台上的动物角色由演员穿戴着由塑料袋、塑料管、泡沫板等材料制作的道具构成，全剧没有台词，只通过音乐和肢体来完成表演。 再来聊一聊贺岁档的电影市场。随着本月3号《古董局中局》的上映，今年贺岁档大幕正式开启。截至目前呢，共有37部新片定档12月档期。不过细心的观众发现啊，温情幽默的喜剧电影不再捆绑今年的贺岁档，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化的影片类型。 传统的贺岁档是指旧年末新年初的这段档期，在他的辉煌时期，张艺谋、姜文、冯小刚、周星驰等导演都曾经笑傲一方，贺岁档一度占据全年票房1/3的江山，并且以大片和卖点足的喜剧片为票房主打。 然而从近几年开始呢，贺岁档的票房效应明显示威，与贺岁档颇近的春节档显然更适合合家观影的喜庆氛围。于是呢，春节档取代了贺岁档曾经的强势地位，成为了很多重点影片的首选档期。 今年的12月档期共有37部新片定档，这与去年的64部、前年的69部相比有点偏冷清。而影片的类型中有悬疑的《误杀2》，有爱情片《曾经相爱的我们》，以年为单位的恋爱等电影。只有12月31号上映的《礼貌换太子》是真正的主打喜剧，而且今年的贺岁档目前还没有好莱坞大片的参与。 截止到11月30号，中国电影2021年的票房呢已经达到了442.81亿元。12月贺岁档影片的表现将决定着中国电影票房今年能否冲破500亿大关。在疫情依然对于全球电影业造成负面作用的时候呢，中国电影人正在用自己的探索和尝试给岁末的贺岁档输入新鲜血液。从更宽广的意义上来讲呢，中国电影真正的宝矿并非藏匿于某一个档期中，而是在电影当中。 根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12月11号，中国电影市场2021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45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了11.15亿，总场次1.17亿。 统计显示，2021年度票房榜前三的影片分别是还在上映的电影《长津湖》57.52亿，以及《你好，李焕英》54.14亿和45.16亿的《唐人街探案3》。而目前排在第十位的《悬崖之上》也达到了11.9亿的票房。 下面给大家推荐一个看展的好去处——中国美术馆。近日，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纸信仙都游此奇”陈树人绘画作品展开展。这一展览是中国美术馆典藏活画系列展，分为“江南风采”、“半游半写”、“收拾河山”这三个部分，展出陈树人作品50多件，其中大部分作品是第一次展出，全面呈现陈树人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创作风貌。 陈树人作为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之一，在二十世纪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早年师从晚清著名花鸟画家居廉，后来两次赴日本留学，长达十年之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时，陈树人在政务之余，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绘画创作中，徜徉于山水之间，创作了大量赞美自然、表现民众的绘画作品。 另外，《如镜取影，妙得神行》明清肖像画展也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从中国美术馆藏年南京博物院藏的作品当中，遴选出上百件肖像画作品，以时间为序，分为明清两个部分予以展出。展览作品呈现了肖像画的不同形式、功能和技法，展现出中国明清时期肖像画发展的艺术成就。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以上两个展览呢，都会展出到明年的一月初。 文娱资讯最后来关注一下本台的活动。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系列活动全面开启。12月1号到31号期间，您可以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参与2021声音记忆投票评选，从反映时代印记和国际民生的30条音频中选出最打动你的那款。 要提醒大家，参与留言和直播互动就有机会抽中现金红包和精美礼物。时代有我，快来听听，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登录之后呢，就能给您那些让您感动的时代声音投票了。 北京时间8:23，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集的消息，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百安居双十二百城狂欢购，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全装修购建材再减5%，更多好礼详询店内。 双十二全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们下面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傅岩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急诊科的医生，也是冬奥滑雪医疗保障队的一员。延庆海坨山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地势复杂，风向多变，赛道难度名列前茅。面对这样的赛道，作为非专业运动员的傅岩会遇到哪些难关？为了保证运动员们的安全，傅岩又会面对怎样的考验呢？我们一起来听由记者赵义阳为您采制的百姓生活故事，踏着雪板去从医。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我们今天的任务呢，是要给测试赛的运动员们进行保障。我要记得站点是那个海坨碗的上面。 我们现在在 FOP7 这个站点参加医疗保障。 牵引，对，这是对的。 1、2、3号。好，我的反方向。 说话的这个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傅岩，他是中国冬奥滑雪医疗保障梦之队的一员，也是我国第一代滑雪医生。海坨山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也将是傅岩和队友们在赛道上的手术室。而这条赛道的难度在全球排名前5位。 高山滑雪它的赛道的难度，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比其他场馆还要难很多的。我们今年滑过一次全程的这个赛道，它的顶点应该是海拔在2100米，然后垂直落差应该是大于800米。然后我们那一段赛道有几个点，它的坡度是在70%左右，70%到75%左右，就是说它的坡度应该是在30度以上。30度以上就相当于一个跳点了，就类似于运动员滑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会往下跳， 跳下去， 他就对他不会说真的去往下滑那一段，他就直接跳下去了。跳下去了之后，他面临的是一堵网，是一面网子，所以他还要在跳的同时，他还能够转弯。 嗯， 然后他赛道的这个，它是全程都是冰状雪，就是先造人工的造雪，造完雪之后把那个雪压平，然后压平了之后呢，还要再往那个雪里面打很多眼儿，然后往这个眼里面注水。注水之后，因为天气就变冷了嘛，那就会结成冰，然后结成冰之后还会再去抛光，它就最后它形成的这个冰状雪，就是你在那个电视里面听的那个声音，就好像滑冰的那种声音一样啊。所以它并不是雪，它虽然叫冰状雪，但它实际上底下是那种很冰很冰的，因为如果要都是雪的话，可能对运动员的 比赛的这个顺序出发顺序会有点影响，他会觉得很不公平，所以才会造冰上雪。还有就是他冰上雪他会看起来更刺激一点，速度会更快。 高山滑雪比赛是速度最快、救援难度最大的冬奥项目，因此滑雪医生的配备至关重要。而在此之前，国内没有一条符合奥运标准的高山滑雪赛道，专门的医疗保障更是无从谈起。为了保障冬奥会，2018年国家从十几家医院抽调了70多名临床医护人员，组建了冬奥滑雪医疗保障梦之队。而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急诊科医生傅岩就是其中一位。 因为我是干急诊的嘛，我觉得治病救人是我的本职工作。但是在这种医疗的医院的环境里面，可能我有的时候碰到的遗憾吧，多过于这种救人成功的这种成就感。 就是急诊它是一个很多突发， 对，突发情况就并不是说只看病，我只觉得你这个病痛，可能我还要更多关注什么社会问题啊、 家属啊， 心理问题，对对对，就会让我觉得有时候会很遗憾。我也是在这个参加这个保障队之前，我也自己去学了很多这些相关的认证也好吧，培训也好，我都去学了，包括像一些灾难医学啊，还有那种院前急救，我学的这些东西，但是在我的日常工作中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施展开。等于就是我的心里可能一直有这样的一个遗憾。就是我想能够把我所学的东西能够运用到一个，就是或者是对对对，刚正好呢就是终于有这么一个报名的这么机会，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能够实现我自己梦想或者是我的初心的这么一个机会。 在加入医疗梦之队之前，在傅岩看来，做一名滑雪医生并不是什么难事儿。 当时想，需要滑雪医生吗？是不是有雪托就够了呀？不需要我们呀？为什么还要让我们滑呢？我们坐了摩托车，哪受伤了我们就坐摩托车上去把它搬下来不就够了吗？还需要我们去滑那么专业赛道干嘛呢？后来才知道，真的不是那样。因为雪地摩托它可能就像咱们在雪场那样的摩托车，那路上可能不行，就会给我的反差特别大。你要觉得实在不行，咱们还有巡逻队员呢，我们在底下等着就完了呗。但是没有想到，实际上这个雪道赛道的救援是需要我们的，因为它的受伤几率太大了，然后重伤率也很高，所以需要我们，需要我们也能够滑。有一些救援船、救援车能上不去。 入选医疗队的医生此前都有一定的滑雪基础，但真正走上赛道，很多事情都颠覆了傅岩之前的认知。 你之前是能滑到比较 中高级的， 中高级的， 自己觉得自己滑挺好的，但是就经过我们专业教练一培训，觉得啊，自己之前滑的是个啥，好像不太专业，不太标准，都是很不合理的滑行姿态。后来才发现，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救援来讲，你会在高级道上能滑是最基本的。以前我们那会儿那个长板没有建好，我们的领导就说，哎呀，这个高级道都是冰状雪，国内没有一个运动员能滑下来，然后就算是滑雪教练上去也会摔，就是给我们这样的心理暗示，就让我们就对这个高级道和这个赛道充满了敬畏。我们医生就喜欢什么事都在自己掌握之中啊， 对啊， 这样人很踏实。但是他给我们这个信息之后，觉得我们就当时就慌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练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够资格，所以给我们压力很大。 快是傅岩总在强调的字眼，他总说在赛道上救援就是要争分夺秒。 我们规矩里要求我们要4分钟之内到伤员身边，然后我们呢是一个小的团队，是1到2名滑雪医生，4到6名巡逻队员。比如说运动员摔倒了，他可能自己不能站起来，那我们就要听手台人员指挥说我们的这个比赛终止，不能再有运动员再往下滑了，我们要开始救援了。这个时候会有一名巡逻队员下去，去检查伤情。当他开始往下滑的时候，就计时开始，到我们整个这个团队下去，把这个伤员处理完，撤离赛道。对于我们的要求是20分钟之内要完成。 为什么要有这么快的一个速度？ 因为如果要是你耽误时间的话，我们在这个寒冷这个地方，在雪道上，它很快对运动员的这个体温来讲，它是一个很快就失温了，因为我们处理的时候可能会解开它的衣服。今年2月份比较暖和，但是也有一天很冷，应该是零下10几度、20度吧，然后还有风，如果有风的话，体感温度会更低，体感温度应该那天是在零下30多度，这样的话暴露在低温环境中很快就会出现其他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20分钟之内。还有就是我们在做操作的时候是不能戴着这个保暖的手套的，是要摘掉手套的。但是这个在寒冷的环境中也是很快手就会冻僵了，所以你要在赛道里面待的时间越长，对我们是越不利的。 作为滑雪医生，救治伤员是第一要务，而滑雪只是最基本的技能。傅岩他们要做的就是在赛道上滑雪如同在平地上走路一般。为了达到这样的熟练程度，傅岩没少下功夫。 我对我自己要求就是能早上就早上。我们一般教练是我们9点到9点半之间集合，然后中午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午休，然后下午可能滑到3点钟就休息，然后做视频分析。但是就是我可能会在9点半就是集合之前，我们是8点缆车开，然后我就会在缆车开的时候就去上去， 先上去 自己先热身，然后自己先回忆一遍之前教练教的动作，再练一练，然后再跟着教练中午如果他要午休的话，我可能就不休息，再继续上学再去练。 干嘛这么心呢？ 因为就是滑雪它就是讲究那种你得想明白了，教练教你正确动作之后，你还得在雪上再去把这个动作就形成肌肉记忆，你形成肌肉记忆没有好的办法，你只有不停地练。可能我跟教练然后再加上自己滑，一天可能滑个13次到14、15趟甚至更多，才能够保证我觉得我这一天保证我的这个脚感还有我的这个肌肉记忆是正确的。 当然可以在赛道上熟练的滑雪还不算完，作为医生傅岩还要身背多种急救设备，这给本就艰难的滑行又上升了一个级别。 大概有12到15公斤左右。很多雪友他喜欢背个包，背一些补给品，什么背个水啊，然后背个吃的什么，但是都不会超过10斤，都很轻而且很小。我们的包就是很大很沉，然后在背包的情况下，你还要再斜挎一个 AED， 这样你两边的这个平衡又不一样了。 学了近20年的医，傅岩发现，以前临床上熟练掌握的技术，到了雪道上就像被加了封印。这其中就包括我们常见的心肺复苏。 在做心肺复苏呢，我们要求就是病人是在一个平坦的相对比较硬的一个地面上，如果要在床上的话，我们会垫一个复苏板，然后我们在摁的时候呢，是要保证我们的上半身，至少你的肩膀、胳膊、肘和你的手是要完全垂直于患者的这个胸壁的，是要跟他是垂直的，这样你摁才不会造成他肋骨的骨折呀或其他的损伤。但是在雪道上，就是伤员他躺在雪道上是有坡度的，我要按的话，我是需要垂直于这个雪道，而不是这个坡度。 那这个姿势很难拿， 就是很难拿，感觉形容它是那种你就是在半空中，就半悬空的状态下这么去按它，就会很难。 在陡坡上救援，一不小心就可能发生意外。要想战胜赛道上的极端环境，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变强大。 因为我们在做演练的时候，我们不是有那个急救包吗？急救包里有很多很多这种小的装备。如果要是你太紧张的时候，你在全身心的去关注这个病人的时候，你不小心拿了一个东西，可能你就把另外一个东西带出去了。我们在演练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我想拿固定带，拿了个固定带，结果发现猴罩掉下去了，那个猴罩顺着雪道就一路滑到雪道的终点，当时是另外一个巡逻队员帮我们捡回来，然后坐缆车上来之后送给我们的。所以我呢就是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次锻炼的机会。像每一次给学生培训，像我今天回来又安排了10几次的培训，包括心肺复苏，在每一次培训的时候我也要去练，用假的去练，然后尽量每一次的按压都能够很标准，就是不断加深自己的肌肉记忆。这样的话，真正你在赛道上，当这个运动员出现心跳骤停的时候，他不会慌。就是你任何慌乱的情况一出现，你要去想、去思考的话，就有可能会让他多一秒的时间在雪道上，有可能就会对他来讲就有生命的危险。 双手冻僵、装备滑落，这些不会出现在手术室里的小麻烦，足以让离开主场的傅岩内心充满忐忑。他意识到，作为第一代滑雪医生，他们正在做的不仅是把手术室搬到雪道上那么简单，更是要走出舒适圈，把自己投向未知和创造的过程。 我们的流程没有这种以前的经验可循，完全都是我们自己制定出来的。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让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任务？然后同时，如果我要作为这个团队的 leader 的话，我还得能够知道每个人的长处，他的优点是什么，他的缺点是什么， 能够在这么短的一个救援时间内能够取长补短，这是我们要做的。那我每一个决策我做的对不对，可能接下来在讨论的环节中我们就要反复的去讨论，我在这种情况下止血用什么方案，我是直接上止血带还是先压迫，压迫完了是谁去做这个压迫，是谁去做这个处理，是我 leader 去做还是让巡逻队员去做还是让医生去做，我医生这个时候要干嘛， leader 我还除了做这些东西以外我还能去做什么，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是流程之内的了，都是流程之外的。流程仅仅就是告诉你我第一步要处理出血，第二步处理气道，第三步处理什么什么，但是我们面对的这个问题有可能全部都是在流程之外的，这就需要我快速去反应，就这样的一个状态，非常拼，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如今距离冬奥会开幕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训练的强度在逐渐增强，而在此期间摔倒受伤就成为了家常便饭。 因为是在大众雪场训练，人比较多，我在自己练习的过程中被一个单板撞飞了，他因为他有视野盲区嘛，没看见我，他也在滑的过程中我也在往前滑，而且这个坡度还比较陡，然后就一下把我给撞飞了，所以之后大概摔了得有，我觉得至少得有5到10米，当时觉得没事儿，就没当回事儿，觉得大就摔了一下嘛，也别那么娇气，就继续滑呗。等到做完核磁之后，我还约了同事一起去滑雪，就我还想利用这，因为雪季还没结束，想再练一练。等到第二天结果出来，同事说你胳膊骨折了，你还滑吗？你确定你还滑吗？我当时在雪道上，当时也是坚持滑了2天才回来的。 受伤后，傅岩身边反对的声音逐渐变大，但他内心的想法依旧坚定。 我跟主任说：“说你这样了，身体要紧，你还滑什么呀？你别去了，是吧？这么危险，你以后怎么办？你就这两年你拼，那你以后呢？你伤的是你自己的身体吗？是吧？ 那您看您这老是受伤的话，您会有跟家里人说吗？ 家里面也会担心我，但是我不敢跟我妈说，因为老人嘛，毕竟也会心疼我。”我要是能自己不说吃止疼药啊什么的能扛过去，我就一般都不会跟他。 要吃止疼药 啊？对， 就 我前两天还在吃止疼药。我也跟他们聊过这件事儿，因为我第一次受伤了之后，他们就说你要么就别去了。我当时其实就是也没有表达出我要放弃的意思，虽然是很累，但是我每天至少我是开心的，我是在为自己的这个梦想去努力的，就算是需要吃止疼药我也觉得都值。 为了增加体力提高滑雪速度，傅岩给自己的训练不断加码。 我当时想的就是，那如果我身体条件跟不上，那我就努力锻炼自己的身体条件吧，我把我的这个身体素质把体能练上去，可能就不会老是频繁受伤，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再说放弃。我的这个胳膊好了之后开始练跑步，练体能，然后健身，然后锻炼自己的这个肌肉力量啊什么的，就是一不小心就觉得越来越轻了。他说你怎么这么瘦了？现在大概瘦了有30斤，差不多，应该说不到一年，大概就瘦了。我想挺好，把我的肌肉背包的这个重量减出来了。 从2018年加入冬奥会医疗保障梦之队到如今3年多的时间，为了提高能力，傅岩在不断挑战自己，走出舒适圈。 可能女孩子们看到谁受伤了，都会下意识的就闭眼不想看，觉得哎呀好疼啊，然后可能会觉得很血腥。 作为医生，您也会这样吗？ 如果我要在手术室里的话，我肯定会看。但是如果要是那种突发意外的话，比如说看电视剧，我可能也会不敢看，就有这样的心理。但是对于转化到这个滑雪医生这个身份的时候，我就会逼着自己不得不去看。如果你不看的话，你就不知道他受伤机制，你不知道他怎么受伤，他伤到哪儿了，你就会延误他的治疗。所以我就会逼着自己多去看比赛，多去看那些受伤的那些视频的集锦，然后去分析他到底哪儿受伤了，我要怎么去做，怎么去处理，就是一遍一遍强迫自己去做。包括后来我的教练也是会发我一些这种受伤的视频，他发给我，然后我就说这个人可能伤得比较重，他哪受伤了，可能头受伤了，可能颈椎受伤了，我要怎么去治。然后教练说，我就是想给你看看他这个没有想让你说这么多， 就已经下意识的会去反映一些东西了。 对对 对, 对, 对。 如今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虽然经过了3年的训练， 但傅岩说，未来他们仍要面临很多挑战。 虽然我们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因为还不是冰状雪，只是那很平缓的一段是冰状雪，剩下那些非常陡的，我们可能滑起来很吃力的赛道都没有造冰状雪呢。还等到明年真正到了冰状雪上，什么情况还是未知，所以我们就等着明年等雪季开始的时候，能够让我们再去体验一下冰状雪。我们那个时候的冲刺，真的像高考的冲刺一样了，那个更紧张。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陡坡加冰状雪，怎么去穿脱雪板，怎么去做救援。还有就是运动员他们可能真正在比赛的时候都是奋不顾身的，他们那个是真的是拼尽全力的去滑，就不会那样保守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受伤几率就会更大，然后他们可能受伤的情况会更复杂。 面对即将到来的冬奥会，作为滑雪医生，傅岩也有自己的愿望。 我是希望就是在我们的运动员为我们国家去拼命的时候，让他们心里面想的就是我能够去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去为国家去拼命，去拼个金牌啊，拼个奖牌也好。我希望他们在看到我们的时候觉得很安全很踏实。但是我的愿望就是我希望在冬奥会的赛场上我们不出现我没有这一天能够说让我们出现在大家的视线里面。我希望是我们一直就这样在幕后默默的看着他们去滑就好了。 每一朵雪花飘下来，像一朵朵鲜花在盛开， 所有的梦想都在晶莹绽放，冰雪世界美丽情怀。 花开的故事充满曲折，汗水泪水用微笑来表白， 光荣与梦想河山精彩，生活点燃激情澎湃。你看那雪花飘洒下来，一朵朵绽放，鲜而光彩。 拼搏中有你， 顽强中有我，所有的嘱托一起承载。你看那雪花飘洒下来，为胜利辉煌欢呼喝彩。 武汉中有你， 武汉中有我， 冰雪的世界因你到来。 生活点燃激情澎湃，你看那雪花飘洒下来，一朵朵绽放，健儿光彩。拼搏中有你，顽强中有我，所有的嘱托一起承载。你看那雪花飘洒下来，为胜利辉煌欢呼喝彩。中有我，冰雪的世界因你到来。你看那雪花飘洒下来，一朵朵绽放，健儿风采。荆棘中有你，坎坷中有我，创造着奇迹，谱写未来。你看那雪花飘洒下来，为胜利辉煌欢呼喝彩。武汉中有你，武汉中有我，冰雪的世界因你到来。武汉中有你，武汉中有我，冰雪的世界因你精彩。 我们继续来听故事。刘伯强是一名首钢子弟，1996年进入首钢。随着首钢的搬迁调整以及石景山园区的凤凰涅槃，刘伯强也迎来了自己的华丽转身。从曾经的炼钢工人到现在首钢园冰壶场地制冰师，刘伯强经历了从火到冰的转型。冬奥会即将来临，一起跟随记者康立波的采访来认识刘伯强这位制冰大工匠。